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专题啊，第三节啊。 第三节就讲下上次未讲完嘅枪械啦。 好， 咁就讲少少啦。 咦，今次 Alex 我哋系咪讲 M1 啊？ M1 啊，因为上次讲咗好多美军枪啦， 系冇错， 即系手枪啊、机枪啊、自动步枪都讲过啦。 系， 咁我好一个好大嘅家族有冇讲过？ 家族冇讲， 系就步枪家族。 啊，步枪家族啊，都系、啊。 步枪家族我哋未讲嘅，咁啊讲下个 M， 讲下呢个美军。我睇雷霆救兵啊， 雷霆救兵有， 雷霆救兵咪好多好多步兵咪，我知你发觉美军喺西线咧，二次大战其实好少手动武器嘅，多数都系晓连射嘅。 连射系， 即系半自动或者全自动啦。 系， 咁啊发觉德军反而仲有啊。就啲手动步枪嘅， 系咩？ 有嘅，咁但系美军啊，多数用晒呢支叫 M1 加兰特嘅步枪啦。 系， 咁啊成日你睇雷霆兵咧，咪成日砰砰砰砰砰，跟住咪啊唔系 ，sorry， 砰砰砰砰砰咁嘅。 系咯，点解？ 有个夹弹出嚟嘅。 哦，个声咁嚟。 系啦。 哦，我以为佢有粒子弹特别得意。 即系粒，佢嘅设计咧就系半自动啦，首先。 系。 半自动即系揿一下扳掣。就会打发， 系， 跟住之后再揿第二下，放就会第二发咁样啦，即系唔系揿死又系咁连射嘅。 即系总之你要个扳机系揿， 系啦， 个机揿揿揿， 系啦揿，咁系揿八下啦，一排子弹就应该，跟住就用呢、這个 哇得八飞嘅啫， 哇八飞嗰时好多噶啦， 我嗰阵时好多啊嘛， 嗰阵时大部分嘅手动步枪得五飞啫嘛， 哇五飞啊， 仲要五飞之后你弹一飞啊，要手动掹退一次弹。再推翻上去， 哇！呢啲似一啲打猎嗰啲人、啊， 系啦， 打猎嗰啲人好型喎、啊。 咁但系美军呢支就系用半自动啦，已经， 哦， 即系可以一夜打八飞出嚟噶咯。 即系嗰个年代算好劲噶咯。 系啊，嗰阵时谂下嗱，你德军个机枪多，机枪劲啊，系咪？ 系， 但系对日本仔，日本仔多数都用步枪嘅啫嘛。咁你有支八飞嘅子弹，哦、你咪好劲咯。其实已经系， 哇！你八飞其实已经赢佢，赢佢哋， 赢好多噶啦。 即系佢哋 嗰阵时。喺中途岛，即系嗰啲，中途岛战役咧，即系嗰啲太平洋战役咧，打啲叫即系跳岛战争啦，即系话逐个岛打成一条线，跟住之后就攞个机场嚟到去炸日本本岛啦。咁啊，打几个岛翻嚟噶嘛？咁啊，嗰啲岛咧打到抢完滩上去之后咧，对嗰啲日本嘅步兵嚟讲咧，最杀食其实反而唔系机枪，反而系只 M1 步枪。 吓，系。几年 M1 啊？ 系啊，因为日本大部分士兵都系用紧呢个手动步枪武器噶嘛。 嗯， 但系你美军已经有半自动武器啊嘛。 哇，即系佢如果你话手动，即系佢我射一枪就要入一下。 系啊， 咁你可以连射八飞。 系啊， 我就逐飞同你射。 系啊， 我咁就赢啦。 系啊，佢仲要佢唔似机枪咁连射啊嘛，佢机枪你可以逐发好准咁射出去嘛。 哦 ，OK。 你谂下，如果你一个人可以射八飞。呢个连十几人， 吓 一夜打可以打几多飞出 去啊？哇，咁啊真系 一夜打百几飞出去，啲仲要准嘅， 系咯， 唔系机枪咁乱数嘅。 哇，咁火力支援好劲喎， 火力支援好强噶。 哦 ，OK， 哇，咁好犀利啊呢、這个。 系啊，咁呢支就系美军二战最出名嘅 M1 加兰特步枪啦，雷霆救兵成日有啦。八打完八飞之后咧，个弹夹就自己弹出嚟嘅。所以就砰一声就会有个。 哦，跟住你又再入个弹夹。 系啦，咁有啲美军就醒啊。 系 点样咧？攞另个空弹夹出嚟先， 系， 跟住咧 入定， 唔系，咁你个咁你日军同德军都知道你得八飞嘅啫嘛， 系， 咁打完八飞要弹个弹夹出嚟噶，系咪？ 系啊系啊， 我攞个空弹夹出嚟， 系， 我打落地， 系， 掟落地， 扮打完， 扮冇子弹， 你出， 即等你夹个头出嚟之后，再射射你啦， 哇正、啊，哇呢、這个有敌招数 OK 喎、啊。即系攞自己个缺点嚟玩喎、 啊，系啊，咁当然开，咁、okay、当然开头美国濑好多嘢啦。 哦，因为就系佢哋成日俾人哋知道咗呢样嘢， 知道得八飞啊嘛，系、哦、啊，数你八飞捞弹，我就 射你， 就隔你，就冲嚟啦。 哦，好棍啊呢、這个， 系啊， 半自动步枪， 系啦、啊，咁啊佢用呢个气动式设计啦，即、這、系个长距离嘅长行程嘅活塞啦， 透 气式活塞啦， 系。 咁呢个迟啲讲到，如果讲 M16，我再讲呢、這个。气动式架构啦， 嗯， 咁其实除咗 M1 步枪之外咧，咁美军仲系有啲手动武器嘅，嗰支咧我哋好出名嘅，我哋叫做 Springfield 啊 ，Springfield 系啊， 咦，又系春田花花， 系啊，幼稚园系啦，唔系幼稚园出啊，咁呢间 Springfield 就系嗰时喺美国内战都好出名嘅一间兵工厂， 系， 做到 M 十四之前咧，都仲系最大嘅，差唔多。但系之后就破产啦，搞到差唔多要。 哎呀， 系啊。咁呢个第一次大战嘅时候， 系 咁啲美国大兵开头唔识打仗， 都啱嘅。佢哋真系冇乜参加过战役噶嘛。你乜内战之后就冇啦。 系之后冇参加大型战役啦。 冇乜大型战役啦，应该 系啊。跟住之后嗰阵时用紧咧，全个第一次大战咧，都用紧个半自动武器，手动武器嘅啫， 系逐飞逐飞射， 逐飞射嘅。嗰阵时有半自动步枪，但系好 Q 贵嘅，通常都唔会用噶啦， 即系好难量产， 好难量产嘅嗰阵时，因为嗰阵时未有气动式，呢个架构，所以个纯机械式做半自动系好贵嘅。 哦， 系啦，咁气动式又迟啲先讲啦。咁你讲下啲春田啦，咁春田系二战初期有用嘅， 系。 咁嗰时用 EW 几大火力嘅，用个 7.62×63mm 嘅春田子弹啦。系啊，跟住呢支系最二战初期有用嘅。 系， 咁算有啲美军都中意用呢支多过 M1 加兰特嘅。 哦，系啊， 因为呢支唔怕入沙， 唔怕入沙， 系啊， 即系都得， 系啊， 粗用。哦， 同埋呢支好处就可以直头加一个加到呢个狙击镜。 哇，咁型啊！ 系啊，咁大部分手动式步枪都可以加狙击镜嘅，但 系 因为美军用呢支啦，第一呢支第一次大战用到二战啦， 系 用紧啦，即系有补给嘅，有维修嘅， 系 咁第二就系点解 M 一加兰特咧，基本上系装唔到狙击枪嘅狙击镜嘅， 哦， 因为个退弹个弹夹弹出嚟， 啱啱 嗰个位系啦，佢又唔可以手动入弹， 系 佢焗住咧就用翻支 M 一。903春田呢嚟做呢个狙击步枪嘅。 喔。 咁如果雷霆救兵呢睇到其中个狙击手咪喺个教堂个中即係中楼顶嗰度，就佢用呢支㗎啦。 喔、哦、就用呢支㗎。 就呢支啦，係啦 ,M903 呢狙击呢支步枪嘅做狙击枪嘅。 嗰时可以攞呢支嚟做狙击枪。 係啊，其实嗰阵时就简直讲二次大战用緊第一次大战嘅枪。点解用第一次大战嘅枪都好处，因为差唔多枪管够长。 哦、 因为二次大战啲枪嘅时候，有啲已经 cut 断短咗啲嘅枪管噶， 方便啲 系方便啲嘅，系啦，即系已经有卡。 但系如果呢个枪管长啲，咪可以远啲嘅射程。 系，所以狙击手咪用呢支多。 哦，咁样， 差唔多长少少咯，咁 长啲， 长几寸就争百几米噶啦。 哇，嗰阵时咧，啲瞄准装备样嘢都渣咁多，啲人都完成任务，我觉得佢哋真 系 好劲。 我嗰阵时做嘅手犀利嘅， 真系好犀利， 好犀利嘅手，系啊，而家都犀利噶狙击手。而家狙击手战术系要另外训练嘅，即系唔系咁简单就咁攞支镜。 要单兵训练啊？ 系唔系咁简单嘅？ 哇，计好多嘢喎，要 系啊，潜伏啊嗰啲嘢。 嗯， 跟住仲有嗱，M 嗱单发同半自动啊，讲咗啦。 系 我讲个新嘅概念啦，我叫卡宾枪啊。 卡宾枪啊？ 知咩叫卡宾枪？ 卡宾人名嚟噶啦。 卡宾唔系， 唔系啊，一个厂名。 卡宾咧，佢简嚟讲叫骑兵枪， 系 所以叫卡宾啊。 骑兵 系啦。 咁佢骑兵啊，咁点样咧？唔系骑嗰只马度系嘛？ 诶，咁佢 suppose 真系应该俾骑兵用嘅， 系 不如个谂法啊，原意啊， 系。 咁就佢有咩好处咧？ 系 呢支个 M 一卡宾枪有咩好处咧？就半自动嘅， 半自动， 真系半自动，但系得嚟咧，佢系下边入弹夹嘅。 咦，下面入啊？ 即系而家我哋好， 我哋好兴嗰啲咯， 系啦，咁入边入下边入弹夹嘅。 哦，即系下面咁样插。咁就可以射啦。 咁个样又似步枪咁样啦，短少少啦。 系。 咁就佢又有十飞嘅嗰阵时。 咦，又多两飞喎。 系啊，多两飞嘅。 十飞咯。 咁但系好得意嘅，因为子弹咧，就唔同翻步枪子弹嘅。 你唔系到啲 7.9 嗰啲？ 唔系啊，佢都系 7.6 而后劲 嘅。系。 但系咧，佢弹头系圆嘅。 咦？点解嘅？ 因为佢嗰阵时嘅设计咧，其实系用开头谂住用手枪弹。 哦， 即系我咪讲过，咪讲美国以前啲枪咧， 系 手枪弹同步枪弹， 你话系通用噶嘛 ，generic 噶嘛，系啊， 咁嗰阵时嘅概念都系，咁啊比粒手枪弹长少少，但系 7.6 而后劲， 哦， 咁但系圆弹头，因为佢放手枪， 系， 所以个穿甲率真 系 好低嘅， 系咯，咁你唔系尖头， 咁但系好处就系佢半自动啊嘛， 嗯， 同埋呢个佢有得换弹夹， 嗯， 所以好多轻步兵咧都会用呢支嚟当呢、這个近身防御武器嘅， 哦，咁 即系半自动火力支援咯，叫做 系， 咁但系射程就短啲咯，得个 300米度咯。 咦，咁啊短好多。 你步枪你都去到400-500噶嘛，但系你知因为佢细啲，所以得个即系细粒弹子弹细啲。 嗱，粒子弹细啲啦， 系火药 枪管都系咪细啲啊？ 火药短啲， 系咯，咁 火 药 弹壳都短啲。 咁咪相对样嘢都 7.62×33mm 弹嘅。 哦，咁相对样嘢左七除八扣咁啊短啲咯。 系啊，加埋个圆弹头就差啲咯。 啊，咁唔可以攞嚟做追击系嘛？ 追唔到噶啦， 应该300米做唔到追击。 做唔到噶啦。 哦，咁啊，之前头先你讲嗰个就会好啲咯，个型号。 系啊， 呢、這个就争啲，但系呢个方便会唔会啊？ 系啊，但系佢轻啲啦， 系 又可以换弹夹啦，又有半自动啦，所以其实呢支嘢都 OK 受欢迎嘅。 哦，哇，系咪好革命性啊？真系你下面入，因为跟住啲 AK 乜嘢全部都系咁 样。有卡宾枪嘛，佢即系第一支实用嘅卡宾枪嘛，半自动。 哦、OK， 嗰阵时都几好噶啦呢支嘢。 系呢、這个都系二战嘅时候。 二战嘅， 嗯， 咁其实二战之后咧，甚至将呢支嘢改做半自动。 系。 即系未有 M 16之前咧，呢支系唔系 M 14之前咧，呢支系美军嘅半自动或者全自动嘅卡宾枪嘅。 哦，即系好标准嘅。 其实嗰阵时有啲去到突击步枪嗰个概念噶啦，已经。 嗯、 但系咧，佢又未去到突击步枪，因为佢个子弹仲系原子弹、 哦， 原弹头，所以佢唔能够做突击步枪嗰种原做到中距离嘅火力，佢系争少少。 哦，即系个距离 系啦。咁时嗰阵时美军未有呢个 M 16之前咧。M 十四之前都谂过用佢嚟做制式步枪嘅， 哦， 自动步枪嘅， 谂过嚟顶一顶， 谂过嘅，但系问题就系个子弹都系唔得，唔够力。 哎呀，咁但系最后佢有冇将个子弹改一改佢咧？ 子弹改咗之后咪变咗 M 十六咯， 哦、 或者 M 十四咯， 即系就衍生咗个新啲型， 因 为 佢发现咗，唔系所有步兵都应该有全自动武器噶咯。 哦，咁啊，嗰个年代系啦，好似 咁咧，要全自动化噶咯，如果半自动都唔够，因为苏联已经有呢个 AK 四十七啦。 嗯，哇 ，AK 四十七即系1947嘛，你讲 系啊，系1947年设计啦。咁当然佢之前嘅枪就系德军嗰支 STG 四十四啦， 系 Sturmgewehr 啦，即系我读得唔系好准啊。就 STG 四十四突击步枪，咁其实 AK 四十七都系完成歌支嘅。咁我另外开专题再讲啦，讲德国枪就。 喂 ，AK 四十七，我真系等你开一集讲，我都好中意听。 但系 AK 四十七，我哋讲德国枪先，因为主要同德国枪好大关系，因为只有我德苏共通武器咯。 系你再上两集之前讲呢个佢哋嘅关系好扑朔迷离， 系啊， 即系扑朔迷离，既系敌人又好似朋友咁。 反而即 M 1 A 1步枪咧，即系卡宾枪咧，都仲有用喎美国， 系， 但就俾警察用， 好、 哦，系啦， 警察用， 系啊， 即系长枪咁样， 半自动嘅木柄手枪，啲木柄嘅短枪咯， 哦。 系啊，又唔系好长。咁警察都几中用呢支嘅，啲 country side 嗰啲啦， 即系哦，即系有啲火力咯，都叫 有支火力。同埋嗰个好处咧、 嗯， 你拿支古董枪入屋咧， 嗯， 就冇咁惊吓嘅。 哦，我以为你攞支长枪感觉型啲添， 威武啲，吓亲人啊嘛。但我攞支古董枪咧，觉得好似有啲啊， 搞笑啊， 啲搞笑啦，即系咪亲民少少啦，系咪？ 哦， 你知好多美国好多 party 噶嘛。好多游行咧，就大家全副武装下出嚟，咁大家喺度好似喺度翻喺个游行， 几好嗱，又有实质威力， 系啦， 但系个样啊睇落 friendly 啲， 睇落 friendly 啲， 系啦， 又古董啲， 哦， 系啊，但系又可以全自动，系咪？ 系 几好啊呢支嘢， 哦，咁几得意， 系啊， 哇，咁呢支枪睇嚟个衍生嘅类型都相当多， 系啊，嗰阵时就唔算，嗰阵时中国解放军谂住想抄呢支嚟做步兵自动武器噶， 好、哦。 但系嗰阵时，因为有 AK 四十七之后就取消咗。 佢应该抄晒苏联嘢啦。 系啊，咁用晒苏联嘢噶啦，用晒 AK 四十七噶啦，咁就唔用呢支啦、哦，因为都系呢支嘅问题，都系原弹头问题啦。 原弹头， 所以又唔够。 咦，当时如果佢同 AK 四十七砌，有冇得砌嘅？系咪都系输？ 要改良咯，但粒子弹就争啲噶，所以改个尖弹头咧，或者你得嗰33mm 长嗰个弹壳咧，你火力都唔会够苏联支 AK 四十七高。 哦 ，AK 四十七系用咗7.62×39mm 子弹啊， 系差唔多40， 咁啊大大少少火力过嚟咯，弹头系啊， 明白。咁所以就争。 咁啊呢支如果全自动武器嚟讲，呢支嘢算几好啦。开头嚟讲就不错噶啦，你嗰阵时用到越战初期啦呢支， 系。 咁啊，但越战已经唔够用噶啦。 哦， 越战嘅美军已经用 了，已经要全部自动兵器啦，系咪？ 自动全自动得嚟，佢火力够强啊嘛，所以开头咪用 M 十四咯。 嗯， 但 M 十四个问题就系你根本上支嘢用步枪子弹咧，即系用 7.62×51mm 嘅北约弹咧， 系 火力嗰个大道理系连射系唔会准嘅。 我就淨係得個多。 得個多。 準唔準嘅。 個快。即係連射到幾快、哦、700多快但係問題就係你好難射得準。 哦、 你打曬廿飛出去都可能冇兩冇兩槍中咁你就嘥氣囉。 哦。 下口再太大啦。 係。 係呀。 即系佢又要再调节下咯，成个情况。 咁啊，讲到呢度先啦。咁啊，阿上次回应翻网友啦，阿 Louis 啦 ，Louis 好有心机，写咗大篇回应俾我哋啦。 哦，系啊，呢个北美网友 系啊，北美网友啊， 欢迎平时 咁啊，真系要多啲睇下佢啲留言，因为佢 非常高质素， 佢非常高质素，帮我哋补嗰啲美国枪械嘅即系知识啦。 佢有同我哋讲到纽约啊、芝加哥啊，系咪啊，东岸啲嘅情况。 系啊，咁我哋因为唔系美国人啦，唔熟悉美国啲枪械管制嗰啲嘢。 系，佢应该都有枪牌有枪啊，自己 应该都有噶啦， 系啦， 系啦，咁啊，希望佢都继续支持我哋啦。 系啊，即系同埋就多啲讲下喺美国嗰边个情况啦。 系啊，好重要嘅资料补充嚟，咁大家网友可以吓睇下喺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我哋有个军武器言嘅 Facebook 专业嘅。 啊，嚟紧我哋要 update 多啲啦。 虽然得咗十几个 like， 唔系，但系嚟紧我哋会 update 多少少资讯俾大家嘅。 好啊， 系啦，同埋我哋做嗰个呼吁先，就系、是、咧。如果大家有喺香港网台咧下载嘅话咧，请做多个动作啦，就即系上嚟 YouTube 支持下我哋啦。 OK， 系啦，咁啊听下我哋咁啊多啲 click 数啦，系嘛，支持下大肥。好， 多谢 各位啊，今日嚟到呢度先吓， 好， 好，拜拜。